好，进入今日头条啊。今天呢，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1天的时间。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政策及相关的筹备工作，并答记者问。 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近日发布，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在发布会上介绍了防疫手册编制的背景、过程以及防疫基本原则。 韩子荣表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特别是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的传播，给全球疫情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冬奥赛时将有大量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涉奥人员来华，人流聚集增加，出现一定数量的阳性病例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在这种背景下，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应运而生。韩子荣介绍，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在基本原则、内容框架等方面基本保持一致，主要是具体的措施上进行了深化、细化和补充完善。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第一呢，补充了防疫措施，比如说增加了中方人员的防疫要求，增加了流调工作的关键信息的内容。同时呢，第二版手册还细化了防疫的相关内容，比如说细化了赛前密接的运动员的防疫的相关政策。第三个方面呢，还更新了一些内容，比如说核酸检测的时间，还有具体采样的方式，还有呢各利益相关方可前往的目的地的清单，也都一一的列入了第二版手册之中。 据介绍呢，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至少14天之前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鉴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的复杂性，特别建议所有的涉奥人员能够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第二版防疫手册中，针对涉奥人员出入境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来听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的介绍。 来华前14天要下载冬奥通 APP， 每日进行健康监测。来华前14日前要完成全程疫苗的接种。在航班起飞前96个小时要进行2次核酸检测。入境的时候，在我们的机场海关还要进行口咽拭子、鼻咽拭的核酸的双重的采样检测。 那涉奥人员来华之后又该怎么管理呢？韩子荣介绍说，闭环内来华涉奥人员和国内直接服务外方的工作人员需要每天都进行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只允许乘坐冬奥专用车辆往返指定场所，不得与闭环外人员接触，更不得与社会面接触。 防疫手册明确，涉奥人员来华期间应该全程佩戴无呼吸阀的 N95、KN95 口罩或同等标准的医用防护口罩，要勤洗手、勤消毒，尽可能使用免洗手的消毒剂。提倡为运动员鼓掌加油，不建议摘口罩唱歌和呐喊，建议尽量避免使用共用物品或在使用前进行消毒，房间定期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 防疫手册还规定，闭环内人员如果检测和复检结果为阳性，那么必须接受隔离或治疗，并按照手册规定的流调标准和密接判断标准，了解感染者行动轨迹，尽快锁定密切接触者，采取果断措施阻断传播链。 据介绍，所有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北京冬残奥会的组织都需要设置新冠联络官，他的职责是与本组组织成员保持密切的联系，确保相关组织成员了解防疫手册内容，协助其完成来华前各项准备工作，并且做好疫情应急处置等沟通协调工作。 另外，关于票务政策，韩子荣还介绍，鉴于目前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形势的非常复杂，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保障参赛各方的安全，前一阶段已经对外公布，决定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关于境内观众的票务政策以及防疫的要求，相关计划方案现在正在制定研究过程中，适时将对外发布。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还是跟冬奥会有关的消息。昨天，北京市交管局在官方网站上发布通告说，为了做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交通运行保障工作，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决定对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其中，从本周日起到3月底，将对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大屯路、 天辰东路、天辰西路、国家体育场北路、奥体中路、五洲大酒店北侧路等道路的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除持有北京冬奥组委核发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根据通告，从明年1月4号到3月16号，京礼高速进出京双向版权服务区以及进出服务区匝道，除持有北京冬奥组委核发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请社会单位及各界群众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并给予理解支持，遵照执行。 记者昨天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根据上述通告内容，从本周日首车起到2022年3月31号末车，途经国家体育场北路、大屯路的82路、311路、319路、379路、450路、466路、484路、695路8条线路将会采取临时调度措施。具体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北京公交集团的官方微博、微信账号或者是官方网站来了解。 嗯。为了应对本轮大风降温天气，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提前部署，要求各供热单位合理调节供热系统，提前升温运行，确保气温下降，室温不降。同时持续开展访民问暖活动，提高入户测温频率，做好记录留存和数据统计工作。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同时要求加强设施设备的巡视检查和地下管线防护，防止发生事故，做好供需计划对接，着实落实好供气资源，保障居民正常用气。 城管委呢还要求户外广告设施相关单位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安排巡查车辆和人员，在大风前全面开展巡查检查，对检查发现存在隐患的设施立即进行加固或者拆除。大风期间停止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志、标语宣传品和重大活动宣传环境布置相关的高空施工作业，排除安全隐患。 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昨天联合印发《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则2021年版》，对2017年发布的导则进行了11项修订，对中心城区的共有产权房面积标准，2021版导则不再一刀切，18层以上的住宅楼套型总建筑面积上限提到了100平方米。 嗯，相比修订前的版本，新导则对于中心城区的共有产权房呢，也是不再一刀切的限定在90平方米之内，而是划分出18层及以下和18层以上两种情况，而且套型的总建筑面积上限适度提高。 2021版导则提出，中心城区新建项目执行差别化面积标准，18层及以下的住宅建筑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大于95平方米，18层以上的住宅建筑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大于100平方米，其他区新建项目套型总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120平方米，严格限制套型总建筑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下的套型比例。 2021版导则对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提出了相关要求，鼓励在规划社区文化设施和室内体育设施配套指标之内，因地制宜地设置图书馆、健身房等公共交流、学习、健身的场所。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进入国内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中办国办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其中明确要求减少元旦春节人员流动和聚集，落实健康码全国一码通行。 通告呢，一共有10个部分，包括毫不放松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反弹蔓延，加大兜底性保障力度，真心真情关爱困难群众，强化市场保供稳价，满足群众的节日消费需求，大力唱响主旋律，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统筹安排春运工作，保障群众平安有序出行，树牢底线思维，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防范处置矛盾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坚持勤俭文明过节，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持续推进正风肃纪，严防节日腐败，加强应急值守，保障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西安疫情。西安市昨天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12月22号0点到23号下午1点，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1例，目前都已经转运到了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新增病例当中，大多为轻型或普通型。 根据西安市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了阻断疫情传播，确保群众健康安全，即日起呢，西安市所有的公安出入境接待窗口暂停对外服务。 从昨天开始，西安全市启动封闭管控，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内航班已经全都取消，铁路方面也已经开启了免费退票服务。 根据通报，本次疫情当中，截至昨天，西安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4例。从确诊病例数来看呢，西安疫情的规模并不大，但是为什么要对全市的小区都进行封控管理呢？ 对此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社区防控专家吴浩解释说，疫情防控新增病例数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疫情源头是否明确，感染病例是不是在同一传播链上，并对其尽快阻断，这才是最关键的。 吴浩同时表示，西安本轮疫情面临的形势是比较严峻复杂的，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不少阳性病例出现在封控区之外，分布广泛。不光如此，病例还出现了外溢的风险，特别是元旦春节双节临近，还要考虑输出的风险，因此呢，有关方面果断采取了封闭管理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精神，国家卫健委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着力精简生育登记事项，改进和加强相关服务。 文件提出，夫妻生育子女的实行生育登记，夫妻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也可以在生育之后补登。登记时能够通过人口健康相关的信息系统获取的信息，就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了。 为推动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文件还提出全面推行网上办理，推广电子化登记，各地应普遍实现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移动客户端等信息平台办理生育登记，强化出生人口信息共享，打通业务链条和数据共享堵点，推动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 再来关注中央网信办发布消息，针对当前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问题相互勾连、互为策应、损害网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舆论环境、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应强烈。对此，中央网信办近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专项行动重点开展三方面整治任务，一是分环节治理刷分控评、刷单炒信、刷量增粉、刷榜拉票等流量造假问题，二是持续整治网络黑公关乱象，三是坚决查处涉网络水军信息账号以及相关的操控平台。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不过前两天河南郑州一位爸爸的小棉袄却让这位爸爸感觉有点透风，凉意袭袭。从网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一手拿着手机录像，另一只手伸向爸爸的脚盆里做给父亲洗脚状。谁知道女儿只是摸了一下水，录完一段视频就转身头也不回地回了房间，只剩爸爸留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据这位爸爸表示，一开始挺感动，可没等他反应过来，女儿就走了，还挺意外。据了解，这是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一项家庭作业，让孩子们回家以后给爸爸妈妈洗脚，表达一下孝心。可面对这段视频，有网友表示，老师的本意是好的，现在很多学校都会布置这样的作业，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走个形式而已，并没有体会到他的深意，真的只是把它当成一项作业来完成，甚至只是做个样子敷衍了事。也有网友表示，这漏风的小棉袄，这连手指头第二个关节都没被打湿就跑了，所以这种作业还是算了吧。那么您对这件事怎么看呢？面对这让人尴尬的一幕，老师、家长、孩子，到底是谁出了问题了呢？ 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应该是老师硬性交派任务的一种表现，家长来讲呢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我会看到我的父母给我爷爷啊或者老爷爷啊他们洗澡啊洗脚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潜移默化的就会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了，而不是说现在学校一个布置作业形式的去完成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谁都没出问题，敏感的人太多了，这个洗个脚一个个人现象， 把很多事情仅仅作为一种作业、一种形式、一种只需要完成的任务而已。 对于老师来讲呢，需要正确的引导孩子树立孝敬父母的这种观念，而不是盲目的打卡作业。 要使他们真的是从内心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家长、对老师以及对社会，还是要整个大环境有所改善，而不是流于表面的形式。 这件事儿从表象上看是孩子出了问题，为了完成作业只求结果，不重视过程，敷衍了事，走起了形式。是孩子不爱劳动不体贴父亲吗？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在，但孩子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表征呢？我们常说孩子是一张白纸，你把它画成什么样它就会是什么样。如果孩子认为这件事儿只需要达到拍一段视频就可以交差的程度，那他为什么还要真正给自己的父亲去把脚洗了呢？显然孩子并不关心老师布置作业的初衷与目的，也不会关心父亲的内心感受与变化，更无从谈起他完成了给父亲洗脚这件事儿之后父亲给予他的反馈、对他行为的认可与夸赞，以及这件事儿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表达了怎样的感情。所有的这些在孩子还没有想到、还没有触及的时候就已经被手机里录下的视频彻底取代和清洗了。那么谁应该来告诉孩子们这些呢？似乎给孩子布置作业的老师应该给孩子们讲清楚，而不能只做以结果为导向的目的要求。当然可能老师已经在布置作业时说明了这件事的意义，但在学生所要交的作业中并没有体现。或许老师可以更进一步要求孩子在给父母洗过脚之后和父母进行一下交流，并记录下父母给孩子的反馈，这样一方面孩子可能更容易体会到老师布置作业的用心，也能更加直观地体会到做这件事儿的意义。从家长的角度来说，不能只停留在望着女儿背影的唏嘘上，要知道孩子往往是我们大人的一面镜子，感到心凉的父亲更应该向内自省，自己的言传身教是否起到了示范表率作用，是否会经常让孩子在家中做适合他能力范围的家务劳动呢？如果平时不让孩子养成做家务的习惯，那么老师给孩子布置这样的作业，孩子为了完成作业而做出的反应也属正常。事实上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有提到过，希望家长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尽量安排孩子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家务，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家里缺少一个劳动力，而是要培养孩子做家务的习惯，并在不断的参与家务过程中体会劳动的意义，感受帮助他人的快乐，进一步养成分担家庭责任的意识与习惯，并在大人以身作则的示范效应下把这种习惯与责任心深深地植入到他们的心里，这对于他们未来的人生路都会大有裨益。而具有这样品行的孩子相信也很难会在拍完视频作业后便一走了之。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孩子的一次敷衍了事就认为孩子无药可救，对孩子横加指责，相反应该警醒的是家长和老师，意识到自己在培养和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教育方式方法，或许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不再发生了。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我要为你做做饭，我要为你洗洗碗， 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嗯，刘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可真的好冷啊。 不是一般的冷。为什么呢？今天早晨那个最低气温啊，零下七八度，再加上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呢，恐怕是在零下十二三度的样子。所以说呢，今天早晨天气是特别冷的。那么今天白天呢，虽然光照不错，但是呢，由于这个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况且呢，今天的风啊有点偏东，在这种情况下，气温呢上升是非常困难。预计啊，今天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最高气温呢，恐怕也就是零下七八度，其他时间会更低一些。所以说呢，今天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不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那么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到了夜间呢，风力有所减小，那么气温也会快速下降。应该说呢，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零下十度以下，所以天气还是比较冷，再加上早晨还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那呢，大家在户外感觉的温度呢，恐怕就是在零下十四五度了。所以说呢，明天早晨喜欢晨练的朋友，我想最好不要晨练了。另外一个呢，假如出去晨练，一定要这个全副武装，穿暖和一点。 对， 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持续时间比较长，明天继续有三四级的偏北风，最高气温在零下四度，但是有三四级偏北风，户外感觉恐怕还是零下七八度，所以天气是十分寒冷的。这次冷空气这个一直到这个26号下午才能逐渐的结束，那么结束之后呢，气温略有回升，整体来看双休日天气寒冷，不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主持人， 持续整个周末哈，这个周六日，那我们 没错， 建议大家就在家里暖暖和和的待着吧。要出门的话，真的戴好帽子和口罩哈。尤其这个冬天，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呢，应该尤其注意头部的保暖。 没错。 好，非常感谢刘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啊，感谢刘工，再见。 再见。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零下三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再来看看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今天啊真是风大天寒，登山气象指数为五级，不仅不适宜外出登山，刚刚刘工也介绍了，还不太适宜外出活动啊。所以真的提醒广大的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出门就尽量减少这个次数，出去也要全副武装。 另外呢，今天的北风强劲，气温在零度以下，所以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行北京，即刻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你的多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多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书友积分真情回报。2022年1月1日至2月28日，北京读者卡内积分满100分，可凭卡至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中关村、亚运村图书大厦兑换电子购书券，详见各店海报。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普京召开年度记者会，回答俄中关系、北京冬奥会等热点问题。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赦免前总统朴槿惠。 财经资讯，11月我国消费增速再次回落到4%以下。商务部回应，市场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前沿科技，北京经开区发布支撑兴建网络产业发展办法，技术研发支持费用最高5000万元。 8点3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将会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旅游枢纽城市。 中国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今晚开播，完整讲述嫦娥五号月壤采集全过程。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我们先来关注俄罗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年度大型记者招待会，在近4个小时时间里回答了55个问题，涉及中俄关系、北京冬奥会、北约东扩等热点问题。 谈到俄中关系时，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稳定因素，是绝对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如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频会晤时表述的那样，俄中关系是21世纪国家间协作的典范。他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了相互信任的个人关系，并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 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贸易额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他还表示，目前俄罗斯与中国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并进行联合演习、海上和空中联合巡逻等。俄中在能源、核能、太空、高科技、人文、青年、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都是两国关系的具体体现。 针对美国不派外交人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普京表示，美国此举的目的是通过操纵体育遏制中国发展。俄罗斯坚决反对体育政治化，体育应该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如果利用体育搞政治游戏，它就失去了基本的价值，也会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损害。普京强调，美国要明白一点，所谓遏制中国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在谈到北约东扩问题时，普京强调，俄方已经多次明确表示，北约继续向东扩张是绝不可接受的。上个世纪90年代，北约曾经承诺不会东扩，但现在美国在俄罗斯家门口部署了导弹，这是对俄罗斯的公然欺骗。 普京还表示，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挑战，但是俄罗斯经济在2020年经历衰退之后呢，今年就开始复苏了。此外，普京还回答了关于欧洲能源危机等热点问题。 央视今天早晨6点多的消息，当地时间12月24号，韩国总统文在寅宣布将赦免前总统朴槿惠，同时获得赦免的还有韩国前国务总理韩明书。 根据报道，韩国法务部于本月21号举行赦免审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了新年特赦对象，但是没有包括两位前总统朴槿惠和李明博。不过呢，文在寅此前就赦免了两位韩国前总统一事强调，不能不考虑国民的共识，应该有助于国民团结。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朴槿惠的健康状况恶化，除了肩膀和腰椎疾病等痼疾以外，近期还接受了牙科和精神健康医学科等治疗。朴槿惠的牙齿状态已经恶化到无法咀嚼食物的程度，精神上也处于不安状态。朴槿惠从11月22号起在首尔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朴槿惠自2017年3月31号因为涉嫌亲信干政事件被拘留之后，截至今天已经被连续关押1730天，是截至目前服刑时间最长的一位韩国前总统。 据世卫组织发布的新一期全球新冠疫情周报，截至到欧洲中部时间21号下午2点，全球已经有10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与这一毒株相关的整体风险仍然非常高。 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主要流行的变异新冠病毒仍为德尔塔毒株，但是呢，已有证据显示奥密克戎比德尔塔拥有更强的传播优势。目前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全球多地快速传播，但是呢，还不清楚奥密克戎能够如此传播有多大程度是与免疫逃逸和病毒本身更强的传染性的关系，或者是两者结合相关。 报告呢还指出，尽管11月各国报告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主要与旅行相关，但如今在多个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毒株的社区传播。在英国和南非，相关重症入院病例数持续增加，随着病例数快速上升，卫生系统有可能不堪重负。 美国方面，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昨天的报道，距离美国发现第一例奥密克戎病毒感染病例只过去22天，大约3周的时间，奥密克戎毒株已经蔓延到了全美50个州。 当地时间22号，南达科他州卫生部宣布，该州一名20多岁的男子被检测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南达科他州也成为了全美最后一个发现奥密克戎毒株的州。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表示，奥密克戎已经超过了德尔塔毒株，成为美国新冠肺炎的主要感染源。在美国一些地区，奥密克戎病毒感染的病例甚至高达90%。 此外呢，纽约州、缅因州、华盛顿特区等多地单日新增病例7天平均值达到新高，新罕布什尔州、俄亥俄州和奥斯康星州的住院人数刷新纪录。随着圣诞假期的来临，美媒预计未来几天外出旅行的美国人将达到数百万次。许多城市在假期聚会开始前争先恐后的提高检测能力，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再来关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昨天批准了第二款可紧急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口服药。 美国药管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默克公司生产的这款口服药物名为莫纳比拉维，用于治疗患新冠轻症到中症的成人、具有较高重症风险的人群，以及无法使用其他或美药管局批准的治疗方案的人群。 美国药管局表示，随着新变异病毒不断出现，通过紧急使用授权扩大美国治疗新冠感染的可用方案非常关键，同时要继续评估这些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本月22号，美国药管局批准了第一款可紧急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口服药物。这款口服药物由美国辉瑞公司生产，可用于治疗患新冠轻症至中症的成人和12岁及以上的儿童，以及具有较高重症风险的人群。 欧洲方面，根据英国政府网站当地时间12月23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9,789例，这也是继12月22号单日新增新冠病例数首次突破10万例之后，又一次刷新最高纪录。 英国卫生服务部门负责人表示，英国卫生系统正面临着双重紧急情况，因确诊新冠肺炎而住院的人数上升，因病缺席的一线工作者也在增加。 德国方面，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报告了德国第一例因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的病例。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流行病学专家布罗克曼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将很快在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已经可以在其他国家看到这一迹象。预测模型还表示，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更具有动态性，感染病例数将会急剧上升。 布罗克曼说呢，奥密克戎病毒导致的住院或重症率相对会比较低，但即使是较为温和的症状，也会让人们必须请假休息，这会给经济活动带来压力。同时呢，该毒株对于疫苗接种防护的突破率比较高，只有接种疫苗加强针才可以提供额外的防护。 日本方面，日本22号报告了第一批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社区传播病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昨天说，已经放宽的民众活动限制不会立即收紧。日本中央政府将跟进疫情形势，加强与地方政府和专业人士的合作，做出快速响应。 日本厚生劳动省和大阪府22号确认，大阪府内一个没有海外旅行史的三口之家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包括一名未满十岁的女孩。他们18到20号发病都是发热等轻症，现在在住院治疗。 鉴于奥密克戎病毒的社区传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天说，政府已经采取全面防疫措施，11月底强化边界管控，继而争取到时间加强预防检测和早期治疗。另外，为治疗新冠患者，政府确保了足够的医院床位和酒店房间，同时增强了医疗机构间的合作。 截至22号，日本累计确诊奥密克戎感染病例160例。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后藤茂之说，他不认为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在日本全境扩散，但是呢，许多专家说无法避免这种变异毒株今后扩散到全国。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美专家舒适。舒适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近期美元的情况。 好的，那近期呢，应该说市场关注的焦点啊，依然是集中在这个变种病毒的传播，还有各个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的路径上。那在这个货币政策方面呢，应该说在疫情持续传播，还有这个欧美多数国家经济复苏承压的一个背景下呀，那欧洲、日本等多数这个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仍然是表现的偏鸽派。那美国方面呢，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近期是表示，美国当前的通胀压力可能并不是暂时的。那同时呢，这个美联储也展现了一个更加鹰派的姿态，所以明确了将进一步加快 taper 的这么一个节奏。那按照目前的这个美联储的点阵图来看哈，市场是预期美联储将在22年还有23年是分别加息3次。那综合各个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路径，从这个后续的展望上来看，应该说只要疫情防控还有通胀以及经济复苏等等因素没有出现一个方向性的改变，那在经济一定程度的复苏以及较大的通胀压力之下呢，美联储依然是这个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较快实现货币政策转向的央行之一。那美国和其他地区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差异啊，可能会逐渐的加剧，那因此呢，美元依然可能会从货币政策中获取一定的支持。那另外呢，在这个疫情的方面，应该说近期市场对于这个新型变种病毒的担忧稍微有所缓解，但是预计随着这个北半球进入冬季，疫情的传播依然会给经济活动的复苏带来不小的一个挑战。那考虑到这个避险的属性对于美元的一个潜在的支撑，那在全球疫情传播应该说远远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随时存在反复的这么可能的一个情况下呢，应该说美元很难有一个大幅的下行空间，那后续的这个震荡中说可能逐渐的上移。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一谈对英镑后续走势的看法。 好的，那英国央行呢，在上周的这个利率决议中是意外的加息了15个点哈，然后也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让英镑在近几个交易日是持续的走强。那我们如果从今年全年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尽管英国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相对的这个加息预期表现的比较强，那姿态比较鹰派，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在一季度的这个上涨动能完全的释放之后啊，英镑在接下来的多数时间里表现的是上涨乏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并没有从这个货币政策的预期中呢获得再多的一个支撑。那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呢，应该说除了美元因素之外，疫情控制情况应该说是影响英镑走势的另外一个关键性因素， 今年好几轮的这个疫情的传播啊，都是造成了英镑的一个大幅的下跌。那我们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随着这个英国近期每日新增的感染人数突破10万，英镑的走势可能还将伴随着疫情控制的情况变化而受到考验。那前期这个加息带来的利好啊，也可能会逐渐的被冲销掉。那并且呢，在这个欧美发达国家这个疫情控制乏力的大背景下，应该说在疫情完全控制之前，那这个因素可能依然会持续的给英镑带来压力。那英镑今年整个一跌难涨的特点可能是仍将持续。主持人， 最后呢，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报价。 好的，每100外币对人民币的报价分别是，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6.51，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20.46，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49.22，日元报在5.5715，澳元报在458.65，加元报在495.1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朱石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来，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全国的消费市场啊。昨天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受到疫情多点散发、基数抬升等因素的影响，11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呢，仍然展现出了较强的韧性。总体来看，我国消费市场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我国的消费市场呢，主要有4个特点：一是城乡消费同步回升。1到11月份，我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为34.6万亿元，同比增长13.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5.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 第二个特点就是基本生活消费平稳增长。1月份到11月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7%，饮料零售额同比增长21.2%。在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当中，食品类商品的销售同比增长18.8%。 三呢是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今年前11个月，限额以上单位的金银珠宝、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34.1%、20.2%和16.3%，建材家具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2.2%和16.9%。 四是新型消费快速发展，今年前11个月。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到9.8万亿元，同比增长13.2%。新能源汽车销售299万辆，同比增长1.7倍，占汽车销售总量的12.7%。 下一步呢，商务部将会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提升城市消费的同时，加快健全县域商业体系，进一步促进农村消费，培育消费热点，推动消费持续稳定恢复和升级，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另外，高峰还在发布会上宣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即将在明年1月1号就正式生效了。目前呢，国内实施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并且将及时出台相关的指导意见，帮助地方和企业更好地运用 RCEP 的规则，推动东亚地区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近日国家铁路局印发《十四五铁路科技创新规划》，这是我国铁路领域关于科技创新的第一个5年发展规划。 规划提出，到2025年，铁路创新能力、科技实力进一步提升，技术装备更加先进适用，工程建造技术持续领先，运输服务技术水平显著增强，智能铁路技术全面突破，安全保障技术明显提升，绿色低碳技术广泛应用，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总体技术水平世界领先。 展望到2035年，中国铁路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增强，总体技术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大幅跃升，成为全球铁路科技的创新高地、引领先锋和重要人才中心，有力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另外呢，规划中还提出开展时速600公里级高速磁浮系统、低真空管隧道高速列车等技术的储备和研发。 财经资讯，来关注北京方面。昨天北京银保监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分类指导推动北京地区保险专业中介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按照引导一批、规范一批、限制一批的分类指导思路，对于专业领先、管理规范的中介机构，在政策允许范围之内支持试点创新，树立行业发展标杆；对内控管理缺失、不能依法依规落实监管要求的机构，强化监管，直至退出市场。 根据北京银保监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北京共有保险专业中介法人机构388家，总资产占全国的33.8%，主体数量、资产规模和业务收入都位居全国首位。 意见提出，通过3到5年的努力，北京市内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明显提升，依法合规经营和风险防控能力取得较大进步，产品服务创新能力和经营质量效益显著增强。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5.0版改革政策出台，昨天上午，市市场监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司法局联合召开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新闻发布会，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方宝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5.0 版改革政策聚焦创新与活力，在加强政府监管顶层设计、构建新型监管体系上发力。 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推进和建立6+4一体化监管制度，探索实施风险监管、信用监管、分级分类监管、协同监管、科技监管、供职监管6项基本制度，在餐饮、物流、医疗、旅游等9个大的行业推进一业一策、一业一单、一业一查、一业一评等4项场景化的措施，切实提升公平公正、科学精准、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的监管能力。 市场监管部门还将进一步提高双随机一公开的覆盖率，也就是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抽查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作为抽查的重点、频次、比例重要的参考依据，切实提高抽查的靶向性和精准性。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处长张宇航说，要将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撑， 完善市场主体公共信用的综合评价机制，统一重点行业领域信用评价的分类标准，扩大信用信息在各环节领域中的应用，切实核查企业个人的信用状况，加强政务失信行为的预警，进一步推进信用加惠民的便企应用。 作为全市行政执法工作的规范制定、指导和协调部门，市司法局将加快市行政执法信息服务平台3期建设，推进行政执法的科技应用。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石凯说， 对全市行政执法数据的全口径的归集、全要素的监测和多维度的一些分析，全市的行政执法工作，特别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工作，在未来几年实现移动终端来办理，执法全过程记录的音像记录设备在全市普及使用，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好，财经资讯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热点事件。近日，腾讯宣布将所持有的约4.6亿股京东股权以中期派息的方式发放给股东。派息之后呢，腾讯对京东的持股比例将会由17%降到2.3%，不再是京东的第一大股东了。腾讯总裁刘志平也将会卸任京东董事。 那根据公告呢，腾讯派发中期股息，具体为每持有21股腾讯股票将获派发1股京东 A 类股，这就意味着说，在这次分配当中获得京东股份的腾讯股东将会成为京东的股东。 公开资料显示啊，从2014年3月份腾讯宣布入股京东至今，京东成功的从 PC 向移动互联网转型，成交的总额实现了超越10倍的增长。 那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就是，通过

还是航天领域的事儿啊。 嗯， 昨天呢，也就是23号傍晚6:12，我国在文昌发射场用长征7号改遥三运载火箭，成功的将试验12号卫星01星、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火箭呢，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嗯，今年3月刚刚加入火箭家族的长7改火箭，是我国新一代中型高轨液体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不低于7吨，填补了我国运载火箭高轨道5.5吨到7吨运载能力的空白。 由于这个双星任务需要，这个长7改遥三火箭呢，全长达到了60.7米，比年初发射的那个长7改遥二要高出0.6米，是我们国家目前在飞的最高火箭，也是国内身形最瘦长的火箭。这意味着这个火箭的姿态稳定性设计难度加大了。研制团队呢，通过全舰模态的试验以及仿真验证，确保了火箭的姿态稳定和控制的精度。 长7改火箭主任设计师魏远明介绍，本次任务呢，要挑战我国首次新一代运载火箭一箭双主星高轨发射。为了合理利用空间，设计人员巧妙布局，有效提升了整流罩内的可用空间。同时，火箭末级的新增液位数字处理器实现液氧流量调节功能，增加了推进剂可用剩余量，提高了运载能力的裕度。 疫情方面，近日呢，英国和南非的几项初步研究显示，与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相比，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后住院的风险要低。那苏格兰的研究人员表示，与感染德尔塔相比呢，感染奥密克戎的住院情况要少2/3。尽管说奥密克戎的传播力是德尔塔的10倍。 嗯，德国帝国理工学院一个研究英格兰数据的工作小组发现，奥密克戎感染者去医院就诊的可能性会低15%到20%，在医院过夜治疗的可能性呢，会低40%到45%之间。 嗯， 周三公布的南非调查结果发现，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患者住院的可能性比感染其他毒株的患者会低80%左右。 不过呢，研究人员警告啊，如果太多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那么住院绝对数量会随之增加，从而给医院造成冲击。 当然了，基数更大了。 是。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 好，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新年将至，来金源新烟商贸，给全家送上爱的心意，珠宝、运动、时尚、儿童、户外、老字号等数十品牌限时礼遇，多项室内冰雪运动等你参与，更可积分兑换超值好物，快来开启华美新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都知道，作为公司员工，在享受职位带来的权利的同时，还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公司高管借职位之便企图从公司捞金的案例。 贾某在2016年12月入职某国际信息咨询公司，双方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贾某的岗位为总经理，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这家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唯一的出资人为注册在境外的跨国企业。2020年12月，贾某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奖金等共计768万元。 庭审中，仲裁庭发现，这家公司实际运营和管理都是贾某，境外出资人只负责出资，公司代表人力资源部员工王某是经过贾某授权后才代表公司出庭的。贾某的委托代理人提交的盖有公司公章和贾某签字的拖欠工资证明也是利用职权自行制作，并没有获得公司出资人认可。 案件中，公司代理人与贾某实质上同属一方当事人，没有构成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拖欠工资证明内容与此前公司出资人和其约定的报酬自相矛盾，因此仲裁庭既不会同意该案调解结案，也不会裁决支持贾某的请求。

高温、凝结水和微生物影响之下出现了多种病害，其中呢，室外遗存的京木塔漆佛壁由于完全是在露天环境下保存的，长久以来形成的病害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修复难度更大。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可介绍说呢，小佛湾石窟保留了大量的京木以及很多精美的雕刻，艺术价值非常高。目前小佛湾石窟室外遗存本体的修复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整个保护修缮工程进度过半，下一步文保人员会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室内遗存部分，整个修缮工作将会于2023年底前全部完成。 再来说一说昨天呢，飞猪发布了2021年度目的地旅行热词，故宫讲解、三星堆、橘子洲头、西沙群岛等目的地入选。其中北京旅游市场的最大热点无疑是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园。数据显示呢，环球影城的门票正式开售半个小时，飞猪旗舰店的指定单日门票就售出了10万件。 另外呢，故宫讲解、故宫导游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也是非常高的，颐和园、八达岭、慕田峪等传统经典旅游线路也依然是年轻人到北京、北京人游北京的主要目的地。 其他省市方面，去三星堆打卡看文物是2021年四川旅游兴起的新国潮。今年呢，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红色旅游的热度也很高。红色潇湘、长沙橘子洲头作为关键词的搜索量，以及作为景点的门票预订量都双双走高。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进入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两部纪录片。今天晚上8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航天局合作推出的中国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正式开播，将会在 CCTV9 纪录频道播出，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我们的征途共3集，每集50分钟，首次全景梳理并呈现了中国探月工程17年的发展历程，首次深入讲述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从失利到成功复飞的908天的时间里经历的曲折故事，同时完整记录了嫦娥五号完成月壤采集任务的全过程。 纪录片通过人物访谈、重要的研制场景以及相关资料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勾画了各大系统、各个研制单位之间此起彼伏、交错前行的合作与支撑，展示了中国人对科学探索的无畏追求。在丰富的细节、曲折的故事中，让观众生动地了解中国探月工程的重大意义，深刻体会航天人的奋斗精神。 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国》第二季将于12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和观众朋友见面，每周一到周四晚上7点半在芒果 TV 湖南卫视同步播出。 去年呢，《中国》第一季在湖南卫视播出就收获了一众的好评，豆瓣评分在8.3分左右。纪录片以电影化的拍摄手法、人像展示式的戏剧结构，从思想和制度两大线索出发，诠释中国人的文明源流和精神底色。 这次播出的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的叙事与选题思路，以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发展为主线，从唐朝开始讲述，一直延续到开放进取的新中国，中间横跨宋元明清多个历史朝代。 全片以情景再现的方式再现了唐代诗歌鼎盛、宋朝美学繁荣、元曲大家等繁盛的图景，也展现了明代张居正改革、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风云变幻，以生动叙事揭开人物真实的情感和内心。 综艺方面来说一说青春文化传承类节目《青春守艺人》，这守是守护的守哈，将于今天晚上在天津卫视优酷首播。青年相声演员栾云平、孟鹤堂、周九良等人将会变身守艺团，携手嘉宾共同呈现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 哎，守住一份技艺啊，觉得特别适合你去参加。 怕守不住。 能，肯定能，还守得挺好啊。这个节目会通过表演、歌舞、互动访谈、游戏等多种创新性的环节设计，吸引年轻人爱上传统文化。在主题的选择上呢，每个主题根源都来自于传统文化。每期主题邀请的嘉宾也是力求打破陈规，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热衷传播传统文化的普通人都在邀请之列。 其实这两年和传统文化有关的节目叫层出不穷，是吧？那么如何才能够更有新意？导演组说了，很多文化类节目的收看门槛相对较高啊，就会让观众产生一些这个束之高阁的距离感。 你觉得他说的对吗？未必。 有一些确实可能 有一些道理。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关于京戏、京剧的这个节目哈，没有 想到那么能够火， 哎， 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火。 嗯， 确实 那听相声这不就是雅俗共赏，这没什么门槛啊。 从2006年开始，大家伙是吧，就挺关注这个艺术门类的啊。导演组说了 一个多礼拜了， 那可不是。哎，很多文化类节目的收看门槛相对较高，然后呢，相对来讲，他们这节目哈，青春手艺人的门槛呢更普适一点儿，区别于以往的文化类节目呢，这个节目兼具着轻松一刻的娱乐感和传统文化的重锤感，既有对于传统文化外在表演形式的关注，更有对其内在深度和精神内核的挖掘。 嗯，我更想把你派去了。 我会奶汤拳来着，你就想起来了。 就是你去了之后，就一来能够看到这个综艺节目到底好还是不好， 二来呢， 二来就是可以把你那个纯熟的这个曲艺的技艺到那里去展示一下。 人家说的是传统武术 啊，传统文化，你这也算是传统文化的一类 是吧？ 哎， 我要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肯定的。 来吧， 我不会都挡不住。 再来说俩展览怎么样？ 好，说说两个展览啊。首先去国博看一看，江天万里长江文化展昨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对外开展了，300多件各类材质的文物与艺术品全面展示了长江的历史之久、人文之盛、生态之美和工程之巨。展览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份。 展览呢分为横穿万古岁月流、文明传承绵延长、千年文脉润古今这五大部分，其中呢长江图、长江万里图、还有滇南盐井图等多件文物是近年来首次对公众展出的。 另外呢，作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啊，乾隆南巡图将会首次对公众展出第5卷《金山放船至焦山段》。这幅画卷呢，描绘了乾隆皇帝从金山乘船到焦山，一路游览长江盛景的场景，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风土人情、地方风貌，还有沿途经济文化繁荣等景象，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政治风俗的画卷。 嗯，好了，最后呢，我们来关注我们台自己的活动。 嗯， 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全面开启了，即日起到31号，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等系列活动，包括点赞留言难忘的2021声音记忆啊、冬奥有我、集卡好运、瓜分现金红包、融媒体跨年特别行动、节目互动得惊喜好礼、现金红包、代金券，还有演出门票等等多种实惠福利等您来拿。 好，北京时间8:4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义阳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罗存康，来自对外友好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这支武装在中华民族的危急时刻，在极端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精神主要表现为坚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念，对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信心，支撑和鼓舞东北抗联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同敌人血战到底，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共筑同仇敌忾的血肉长城，铸就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创造保家卫国的丰功伟绩，为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孤军奋战、竭尽驰骋、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东北抗联烈士的伟大牺牲精神感天动地。东北抗联精神昭示我们 中国人民拥有誓死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气概、决心和能力。东北抗联精神昭示我们，坚定信仰和崇高追求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东北抗联精神昭示我们，必须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拼搏奉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王广发是北京法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北京王府学校校长。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呢，他积极利用其集团旗下的教育资源，通过捐献卫星教室、精准支教，将优质的教育资源辐射到了相对贫困的革命老区和偏远山区，带动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康立波对王广发的采访。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下集《支教先锋》。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王广发是北京法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北京王府学校校长。昨天的故事我们说到，王广发25年如一日，以拥军为使命，充分利用集团教育、医疗、科技等优势，用实际行动支持武警部队建设发展。与此同时，他还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帮扶革命老区和偏远山区教育发展。 考虑到双拥共建工作的内涵延伸，那我们呢就把延安、井冈山作为了我们首批支教的共建单位。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北京和四支队的关系是新型军民关系，转型升级的军民共建关系。那我们还要考虑到革命老区先烈子孙的教育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要让这些先辈先烈的子孙享受优质先进教育，英语教学、外教教学，通过卫星远程的辐射，我们把我们的优质先进教育资源无偿的配送到革命老区，还原肩负起先辈他们对子孙接受教育的期待。 1995年，法政集团旗下的北京景山学校分部设立，开创了公办民助办学模式的先河，并于1996年9月正式开学。2003年，北京王府学校获得首家中外合作办学许可。2012年，王广发充分利用集团旗下优势教育资源，启动星火燎原计划，助力革命老区教育事业发展。 星火燎原，这是毛泽东时代在井冈山呀提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是， 我们就是通过王府学校这个点，点与点运动成线，线运动成面，要在现有的点对点上，现有的井冈山、延安、六盘水、梁山州等等，在这样的一个传递覆盖面的基础上，还要迅速的加快提速与其他学校的发展。我们未来不断地在革命老区，像枣庄、太庄战役，凡属于为我们在当时战争年代各个战斗的地方，要让他们那些子女通过我们的远程在线教育，也让他们享受到我们的教学。 从2012年开始，王广发带领王府学校与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签署教育发展框架协议，为当地中学捐资修建卫星教室、 由北京王府学校老师和外教提供远程教学，满足当地教学服务缺口，通过远程卫星课程分享优质教育资源，实施精准支教，以实际行动回报革命老区。 现在王府学校所有的现代化的信息化的设施，通过我们优秀杰出的老师、外教、海归教师，都要优先给他们派送。 那这些课程比如说多长时间能给这个老区的孩子上一节还是怎么着？ 一周四节课啊，很多的。 对呀， 说我们都按照国家的统一的教材给他们配置老师的课程。我们这些老师准备授课也是按照国家统一的教材给他们提前进行沟通，给国家的英语教学是同步的。而且他们用外教这种标准化的外语去对接他们的上课，这些孩子每年的高考的英语成绩在这当地的每一个省都是名列前茅的。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肆虐全球，这种远程卫星授课模式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有效保证了当地学生的上课需求。 百年遇到的疫情啊，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等等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有些重点的疫区确确实实对学校关了门，线下不能学习，王府学校在这一方面就更显现了自己的优势。他用光纤远程卫星点对点定位的方式，解决了孩子居家学习、动态学习，随时用这种云课堂来解决自己不能走进教室这样的一种学习的状态。所以说在这个远程云端教育的问题上，我们做的实践证明又快又好，质量又高。 2012年至今，王广发带领集团持续多年开展卫星课程精准支教扶贫工作，创新了国家引领社会参与的结对扶志新模式。在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王广发响应国家号召，坚持脱贫不脱责任、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政策，继续开拓精准支教的新局面。 在中央提出2020作为支教工作的脱贫的收官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教育不能收官，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财富、更大的力量去把我们革命老区的教育发展问题、优质先进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来解决那里的孩子的需求。我觉得这个任务对于我本人来讲仍然很艰巨，仍然要去努力。 王广发感慨说，集团20多年的成长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支持，作为一名企业家，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去回馈国家、回馈社会。因为成绩卓越，他曾经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等荣誉，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战略思维课题组专家、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等社会职务。他说，无论是双赢工作还是支教扶贫，都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双赢和支教没有终点，只有一个又一个里程碑，自己也将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我觉得一个企业集团的发展就应该不忘国家责任担当、社会责任担当、慈善事业的担当。我们必须要想到发展了，要想着人民，要想着社会，党和国家政府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慷慨支持。应该说长期一如既往的支持双赢共建工作、远程革命老区的支教工作、社会责任承担的意识，这都是一个企业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这个不能推卸。因此啊，我们要 坚定贯彻执行总书记提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样我们融会国家发展战略当中去，做一滴水，做一个螺丝钉，在那里闪闪的发光。 转眼间半世纪奔波，双脚走遍了山河，风风雨雨共同经历过，血脉连接每一。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孙畅、于浩，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钱冰冰、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微信号。 稍后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